大家好，在还没有讲《弟子规》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应该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什么观念呢？有很多人他都误以为，在现在文明的社会、高科技、高物质享受的社会当中，传统的文化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所以有很多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精髓呢，可以说是遭人所遗弃。很多人呢都不晓得这些宝藏它的可贵，尤其呢近一两百年来，中国遭受极大的动乱。许多的传统文化道德，都在这个荡乱的时代当中被破坏殆尽。尤其呢是道德，德教在今天呢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失去的。很多人也很感叹，当今的社会不安宁，人在茫茫的人生当中，不知所谓何来，可以说是茫然无知。那么，我们再看世界的动态，我们也可以从最近的这种局势的发展呢，可以深深感受到世界的灾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许多有志之士呢，也莫不为这样的时代潮流呢，在担心着。我们也深信，如果再不好好挽救这个社会，那么这个世界恐怕岌岌可危的。而我们都知道呢，人一生出来，与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家庭，有良好的家庭，才能孕育优秀的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它的动乱，我们可以说源于家庭不健全。那么，我们如何来改善这样的社会呢？应该要从教育着手。而教育呢，最根本的基础点就建立在家庭当中，所以家庭教育呢，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有可能学校的教育、社会教育呢，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发挥出来。所以，在今天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来讲《弟子规》？也就是这个缘由，《弟子规》呢，它是一本教我们如何做人的一些基础规范。每一个人呢，能了解你应当如何做人，不但你个人的这个修身会得到进步，在家庭呢，也能得到幸福美满，子孙呢，也都可以这个兴旺，都可以得到这些良好优秀的贤子，孝孙等。 所以在古时候，他们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从小呢就了解应该如何把小孩呢教好。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呢？因为小孩一生出来呢，他没有受到社会的污染，他很纯洁。在这个时候呢，你好好的教他，你教他善，他就是善；你教他恶呢，他就变成恶；你教他读书呢，他就朗朗上口；你教他跟兄弟姐妹有爱，他会有爱；你讲故事给他听呢，他能牢牢的记住。所以如果错过小孩这一段学习的这个时段呢，那么就非常的可惜。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他们忧心忡忡，觉得说自己的子女呢很难教，不晓得如何教起，也很担心社会里头有那么多的诱惑，即使在家里好好教呢，都恐怕抵挡不住外来的诱惑。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每一个做家长的他都有醒悟之心，什么醒悟之心呢？有那种忧患意识，如何把自己的子女呢从家里从根本呢做起。每一个做家长的他们能如此做，更进一步呢，做家长的也学习弟子规，那么你就可以以身作则，做很好的表范，让子女来效法，这样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做人，不会做人这一生呢也休想有很好的成就。那么做人最主要的根本呢，从孝悌来入门。今天呢就开始为大家讲解《弟子规》，请看课本。《弟子规》这三个字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了，弟子呢所指的就是学生，也就是父母的子弟。在广泛来讲呢，弟子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那么人呢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学习，既然都在学习，那理所当然呢就是学生，无论老少，大家都应该来学学看什么叫弟子规。那么规什么意思呢？就是规范道理，做人应尽的道理，做人应尽的规范。我们从这三个字呢就可以了解这一本书的用意在哪里，就是教我们如何做好一个善良的人，做好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好一个这个有礼貌的人。请看课文总序。一本书呢，它的开头总是会有提要，提要呢就是总纲领。看到总纲领呢，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它的内容所讲解的是什么。所以总序呢，就是勾勒出《弟子规》这一本书它最主要的纲领有哪几项。那么《弟子规》这一本书呢，可以说完全融入儒家它的经典的这个精华。从学而篇里头所摘录的一章叫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从这一章呢所摘录出来。也就是儒家呢教导所有学生弟子应该要如何尽到一个人的本分。那么后头展开来看呢，完完全全呢都是教我们如何落实。我们明白《弟子规》的纲领之后，我们也要深入它的义理所在，能完全明了它的内容义理所在，我们才有办法去落实。请看第一条，《弟子规》圣人训。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弟子规》呢，就是从《论语·学而篇》所择录出来，完完全全呢都是儒家它的经典重要所在。此地讲的圣人训我们可以说狭义的来讲呢，就是孔老夫子。那么广义来讲呢，我们都晓得，凡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只要他们有好的典范他们有这个立教于后世的、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我们都可以称为训诲、训勉。所以我们此地呢，他所讲的他是有范围的所指的圣人是指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孔夫子呢，他教我们应该如何从家庭、从自身如何做起。他就说到首孝悌，次谨信。首先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明了，要从孝悌着手。我们都晓得，我们的身体是来自父母，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既然已经深深的明白我们是从父母那里所来，那么我们就应该要知恩感恩。能知恩感恩，这个孝心呢才会生得起来。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孝字，孝呢从它的造字由来，是一个老字在一个儿子的字，也就是指儿子呢背负父母，背负年纪大的父母。他告诉我们一个意义，就是代代相传。那么我们要代代相传呢，我们就要效法父母，我们就要照顾父母，我们就要孝顺父母。能孝顺父母呢，我们才能秉承父母的志节父母的志向，父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也应该好好去落实，这样才能代代相传，而不是我们现在当今人所这个感慨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一代不如一代呢，就不叫代代相传，就一代比一代差了。那么我们能代代相传呢，是表示我们能接受父母的教诲，我们能承传父母所留给我们的一些德教，我们再传下去。那么悌呢，悌的意思呢，此地的悌应该读成悌，在古字呢它是相通的，通我们现在竖心旁的悌。我们看一个心在一个弟弟的弟，我们就晓得呢，做哥哥的他心里呢有弟弟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哥哥的他知道懂得来照顾他的弟弟，那么做弟弟的呢也要有爱他的哥哥，也要尊敬他的哥哥。所以呢，悌的意思就是有爱。有呢，古人的造字呢就是两只手叠在一起。我们都晓得 兄弟姐妹呢，都是从父母而出，在父母是所有的兄弟姐妹啊，他的这个子女呢，完全都是一样，都是同气所生，就好像一棵树木一样，同气连枝。子女呢，就像枝干一样，父母呢，就像树啊，树本身的树干一样。所以，为人子女的，不但要孝顺自己的父母长辈，而且呢，在兄弟姐妹当中呢，还要彼此有爱，相互的照顾。我们想一想，谁跟我们最亲呢？在家庭里头，父母之外就是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不亲，又亲谁呢？所以圣人告诉我们，人最基本的就是要先懂得要孝，要行孝，要行悌。那么这两样你都完全明白，你能做到了，那么再来呢，我们就要如何懂得修身养性。那么修身呢，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所谓的修身，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不对的啊种种的言行举止。所以呢，接下来圣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一切的造作呢，都要谨慎。简单的讲，就是要有礼节，要知道啊，这个制止自己不对的行为，要了解呢，一切我们做任何一切事情呢，都要合乎理。那么什么叫合乎理呢？就是你内心当中要心存有恭敬之心。我们想到现在的人呢，谁都不服谁，谁呢都高喊自由的社会里头，人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自由呢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呢社会才会这么混乱，家庭呢才会不和，家里的成员呢才几个人，往往呢没有办法和睦共处。所以家庭不幸福，在社会怎么会安定呢？人与人相处怎么不会纷争呢？所以懂得约束自己，懂得礼貌，懂得一切都有恭敬心，那么我们在立身处事方面呢，就可以得到啊这个和谐。人人都能如此，社会哪有不安定的啊这种情形呢？那么你的修身做好了之后呢，我们接着还要下一步，还要再下一步呢，更提升人生的境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培养爱心，培养自己的慈悲心。孟子说道，人皆有恻隐之心。三字经一开端就讲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说，人他完完全全呢都有善良的本性。为什么会有不善之人呢？原来都是因为后天环境的习染才造成的。所以当我们懂得克制自己的言行举止之后呢，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呢，去帮助，去爱一切大众。有道是，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不要吝啬自己的才华，也不要吝啬自己的财物。如果有多余的，我们应该要及时行善。能行善的人是最有福的人。为什么呢？不但你自己得到快乐，同时呢， 你也帮助更多人啊，可以得到你这个欢乐的分享。为什么呢？能解救别人，帮助别人呢，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乐事。所以呢，自古以来有说行善最乐，也告诉我们呢，要有那一种爱心。没有爱心呢，肯定没有办法行善事的。那么有这样的心情啊，有这样开阔的胸襟之后呢，我们还要再不断的再接再厉。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么就是要找好老师，找良好的善知识。善知识呢，我们只要能遇到啊，我们应该不要放弃，好好的跟他学习。我们都知道有德有修之人，他的一切啊造作，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呢，都足以为后人典范。所以当我们有碰到良师益友呢，也千万啊不要失去，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学习。那么在当今呢，我们如果找不到良师益友，圣贤的典籍呢，可以说是陪伴我们一生最好的良师了。除此之外呢，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我们所应该做的，所应该了解的，你都可以做到啊！你平常呢，这些前面所提到的，你都能注意到，你都能做到。还有多余的时间呢，我们也不要让时间空过，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时间，好好的来充实自己。学文呢，它有多种含义。学译文呢，也是学文的一种。那么如果你在社会上工作是很专业的，你还更要再进一步的提升，就要钻研你这个范围的领域上，要在你的这个职业或者说你学术范围里头呢，还要更进一步去加强，去深入。那么如果你这个退休之人，我们也可以展开古籍，圣贤的典籍呢，它呈现在我们面前呢，就仿佛是老师一样，他教诲我们如何向圣人学习。那么如果是家庭主妇呢，把家里的事情完完全全做好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翻阅古人的书籍，或者说良好的典籍，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活的品质，能提升人生呢，才会过得更有意义，更幸福，更美满。如果有多余的时间，不是放在进修上面，是放在电动玩具或者说看电视啊，无益的节目呢，只有会污染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身心被污染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人生当中获得很多古人古圣先贤呢所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宝贵的经验，或者说宝贵的智慧。人应当是活到老学到老，能学习的人是最快乐的。康熙皇帝呢，他教诫他的这个子孙，他就有提到人应该以劳，劳动的劳，勤劳的劳，人呢应当以劳为福。如果人呢以逸啊，逸呢就是享受，就是安乐。如果以逸呢为一生的重点，那么以逸来讲呢，就会有灾祸。 所以呢，我们知道圣贤他如此的教导我们，我们也应当要深思一下，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空过时间呢？从《弟子规》里头，我们了解总纲领他所教导我们的五项要领，都是很值得我们重新来省思。过去我们没有读到《弟子规》，我们不明白，现在我们有机会读到，我们应该重新改造自己，命运呢也会因此而重新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看助则孝第二条，父母呼应勿还，父母命行勿拦。那么从第二条开始呢，所指的是从小我们在家里应当如何扮演好一个好的子女。那么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父母跟子女的应对开始。父母呼，呼就是叫唤的意思。应勿还，应呢就是回答，勿呢就是不可以，还呢就是迟缓，也就是听到父母他在呼唤叫唤我们的时候呢，应该要立即的回答。墨学呢也曾经指导儿童读经，那么讲到《弟子规》，父母呼应勿还的时候呢，也会问他们，当父母叫你的时候，你都怎么回答？我答案呢就有三个我在这里干嘛。那么以回答父母叫他回答干嘛的最多，几乎呢占了三分之二。那么我再问他们，如果在学校老师问你叫你，有没有人敢回答干嘛的？没有一个小孩子举手，他们纷纷的说道，我们才不敢，老师呢他不是妈妈呢，也不是爸爸呢。可见呢，从小小朋友在家里呢做父母的的确呢也不注意他们回答是不是有礼貌。那么我们晓得，在家里不懂得礼节，不懂得礼貌，出外怎么会有礼节，怎么懂得要尊敬别人呢？所以往往呢在第一句父母呼应勿还，做父母的也往往忽略掉他跟子女的这个应对当中是怎样的情形。那么我们再看看现代的社会呢，几乎已经变成了孩子呼父母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养育子女呢都非常少，一个两个，很多家庭呢都只有一个，所以一个呢就是宝贝，从小呢就惯他，大家宠他，父母宠他爷爷奶奶宠他，所以集一生的这个宠爱呢，所以从小他就养成娇慢目中无人的这种态度。等到七八岁这个时候要来教他呢，都已经相当困难了，因为他在童年当中，在四五年当中呢，从两三岁到七八岁这一段不长的时间，不短的时间呢，他已经养成他很大娇慢的这种态度，所以就很难及时的把他这个教好。父母命行勿拦，父母 啊，在教我们的时候呢，父母教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情呢，行勿懒，就是要马上动作，不可以呢拖拖拉拉的。那么我们也晓得现在的子女呢功课很多，父母往往呢舍不得他做事，即使是家事呢也都是由父母代劳。像在冬天呢，也曾经问过小朋友会自己叠棉被的啊，请举手，几乎呢非常少，微乎其微。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呢就是父母帮他叠被子。由此可知呢，小朋友这么小，他几乎一生出来呢他就在享受，父母呢从来没有给他机会学习，所以等到父母呢要教他做事啊，他难免就没有办法服从。我以前爸爸妈妈没有叫我做，怎么现在才叫我做呢？所以他难免就会反抗。所以也有很多家长呢都纷纷感慨说，孩子呢真的是叫不动，叫他写功课呢不写，叫他洗澡呢也不洗，可是不用叫的啊，看电视打电动呢样样都行。所以我们也晓得，由这一点来看呢，我们知道从小呢有很多家长他就不明白应该如何来教育自己的子弟。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小孩子很小他不懂，小孩子很可爱就让他玩，他很天真，他很漂亮，他很可爱，什么呢都舍不得。那么这个呢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过去的人呢从两三岁会自己吃饭会走路，他就开始教育他，从父母呼唤他就要教他学习要赶快回应，从父母呢啊叫他做事他就要及时的赶快去做，从小呢就要训练。你没有训练，到大了他不但不会料理自己呢，而且呢精神也可以说非常的散漫。我们从很多学生的习惯，他们的习气毛病也可以略知一二。我们再往下看，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父母从小就要知道要教育自己的小孩，那么教育他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孩子呢有没有专心的听你讲。我们看现代的情形呢，几乎是父母跟孩子的对应了。父母讲一句，孩子可能顶了三五句，父母不说还好，一说呢孩子又喋喋不休。所以完完全全呢时代都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父母在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呢，他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们的礼貌。那么一个人在家里不听从父母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与人接触与人相处呢，也可以说很难用前进之心呢去服从别人，去听从或者说长辈的话，长官所命令的话呢，可以说很难有那种沉静之心。所以父母教须敬听，从小我们就要教导自己的子弟要有这样的态度，恭敬之心呢来聆听父母所教育他的。 那么父母从小应该要怎么教他呢？如果我们要培养他的德育思想，培养他的善心、慈悲之心呢？我们可以讲历史上孝悌的故事、忠孝的故事、礼义的故事、廉耻的故事。每天呢，你能讲一则故事给他听，他从听故事当中呢，他可以明白什么叫孝，他可以明白古圣先贤所有教范后人的这些典范呢，用故事来诠释给他听。他不但爱听呢，从小他就建立的这些德育的观念。父母则须顺承。如果孩子呢，他有做错事情，做父母的千万不可以含糊过去，尤其呢，第一次犯错就要及时的纠正，所谓的慎于始，一切呢都要谨慎于开始。等他事情呢一错再错，我们再来纠正他，已经太慢了。所以，当父母管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到，你的子女他是不是愿意服从你的教诲。那么，如果说他有反抗的现象，你是不是会再加以说明呢？尤其呢，现在讲亲子要沟通。不可以用专制的态度，在爱的教育施行下呢，父母有很多的这个权利呢，教导自己的孩子的权利呢，很多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呢，我们再看，小孩呢，如果有犯错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让他呢，改过向善。那么也要看观察小孩子，他在犯错之后呢，他会不会再犯？如果他再犯了，那么表示他没有顺承。所以从小，我们对自己的子女、对家庭的每一个这个子弟呢，做父母的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来教育他们。如果这一条呢最基本的，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教育他，那么往后他呢就很难将来呢就很难有培养出良好的这种人格。为什么呢？犯错不能接受教诲，犯错不能改进。那么这个孩子呢，怎么教导？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对于子女的管教，应该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做子女的呢，从小我们也要有一种心，就父母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要专心来聆听，态度呢，要很诚恳的接纳。有很多这个学生会跟我反映，他说：“妈妈呢很无理，他就这样严格的要求我。”那么我就会告诉他：“教不严，师之惰。同理呢，子不教，父之过，母之过。所以妈妈要你好，他才会严格教你；老师要你好呢，才会严加督促你。你能小以大义。”他才能知道说，哦，原来父母他的严格的督促，完全呢出自于一片的慈悲之心。所以我们在教育子弟呢，也要特别的谨慎，从自身做起，才能真正让子女呢效法。 所以家里呢，如果还有长辈在呢，做父母的一定也要做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么你的子女看到你，同时呢也能接受爷爷奶奶的教诲，他们哪有啊不向你学习的呢？我们看完第一条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条。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冬则温呢，什么意思呢？温就是温暖的意思，夏则静，静呢就是凉爽的意思。此地呢就是指着子女呢渐渐稍微长大的时候，对父母应该尽的这种孝心，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做呢？就是从关怀父母的起居开始。那么此地只有讲冬还有夏，春秋呢也一样，因为呢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比较炎热，父母在照顾方面呢会比较费心，所以此地呢所指的冬跟夏，并不是春秋都不管。那么我们晓得年纪大的人他很怕寒冷，所以冬天在家里这个就要对父母要特别的照顾他，不要让他晚上睡不好啊，要暖和让他睡得安稳。那么现在呢，借着高科技的产品，我们有暖炉，所以父母在这个起居方面就方便多了。夏天呢，让父母睡得很舒爽很凉爽，我们也可以借重冷气机电风扇，可以让父母呢睡得，也是很安适。晨则省，昏则定，那么就是每天早上呢要记得起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向父母问候，问早安。同时呢问完早安之后呢，还要关心一下昨天睡得好不好，是不是安稳呢一切是不是这个睡得很舒服，这些都是为人子弟在家里对父母应该有的这个态度，还有孝敬的这一份心。昏则定，省呢晨则省，省的意思呢就是安慰问候的意思。定呢也是如此也是安慰这个让他心情呢能得以这个让他的心情呢觉得很好。为什么呢？能看到子女每天来问安，做父母的哪有不高兴的呢？那么做父母的，你能带你自己的子女来向长辈问候，爷爷奶奶呢看到孙子也过来，他当然会更为开心。那么我们知道呢，老人家他年纪大的往往比较孤寂比较寂寞，每天你能用笑脸来面对长辈，面对父母，父母呢一定也会很高兴。但是呢我们再看看当今的环境，几乎呢老人很少跟子女在一起，老人呢有很多都被送到老人院了，他们的生活呢不像古代，古时候呢有三代同堂，甚至呢四代同堂。在历史上呢，城坊这一家呢他们有十几代通通居住在一起，完全呢没有分家，有七八百口在一起吃饭。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种温馨的场面。但是社会的变迁在现在呢，父母他往往没有像以前那么幸福，所以为人子女者，我们没有办法跟父母居住在一起，也要时时刻刻呢惦记着父母他的这个生活情形，有空呢应该拨个电话问候父母，假日呢也应该携带自己的子女呢回去探望，让父母呢得到高兴，回到家里呢能为父母啊下厨做几道可口的小菜，相信父母呢会吃得很高兴，即使他没有办法跟子女生活在一起呢，也会觉得生活啊相当的这个幸福。古人能做到晨昏定省，我们今人呢刚好也恰恰相反，子女呢早上大部分都是父母去叫他，父母呢去问他啊，你起来了没，好不好啊，完全相反，这个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时代呢却变成这样。所以有很多做父母的他很感慨子女不孝，为什么不孝呢？从小我们就没有好好教他，所以长大他不孝呢也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看现代呢很多职业妇女，孩子一生出来呢就是保姆带，保姆带大呢上学，所以亲子关系呢母亲她的责任可以说与古人相比呢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所以这种亲子的互动呢它很少很少，子女对你没有亲切感，既然没有亲切感他又如何来孝敬你呢？更何况从小又没有好好的教他，所以长大养成他不孝，那也是这个是真的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看到古人的孝心古人的孝行，我们今人看了，虽然我们也深觉现在的环境的确与古人不同，但是呢我们可以效法他们的精神。什么样的精神呢？关怀父母的精神不变啊，体贴父母的精神呢也不变。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啊去做，那么也可以算是孝顺的。我们再看出必固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那么这里呢有讲到出门呢一定要跟双亲禀告。孔老夫子他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什么意思呢？当父母都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有事情要出去，一定要向父母禀告，不管你去的远或者近呢，也一定要讲说我到哪一个地方，好让父母找你方便。尤其呢现在的社会环境啊很复杂，治安呢也没有以前的好，所以为人子女呢一出门就一定要向父母禀明到哪里，或者说到同学家，到哪一个地方什么时候回来呢都一定要向父母禀告。为什么呢？绝对不能让父母为我们的行踪担心。反避面，回来的时候呢也要跟父母啊报告讲明啊，面呢就是要面见父母，让父母呢啊看到你安全的回来，让父母呢得到宽心。居有常业无变， 这个居呢，就是居住，居住的地方呢，常就是要固定。我们都晓得，子女长大以后呢，都会到外面工作或者求学。那么一旦呢，我们如果在外面呢，已经立业或者成家呢，我们也要让父母呢，宽心。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呢，要让父母晓得，不要经常呢变换，让父母呢，担心说儿女在外头居无定所，好像到处漂泊流浪一样。所以为人子女如果在外面读书求学或者说经商做事，我们也要让父母知晓我们居住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居就是我们生活起居呢，除了要居有常之外，居住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之外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也要有规律，有规律的生活呢，才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不懂得这个节制，不晓得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么生活不正常，也会让父母为我们担心。这个也是为人子女所应该特别注意的。尤其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几乎子女长大之后呢，都是自己在外居住。在外居住呢，不会照顾自己，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人要懂得会照顾自己，你才有健康的身体，才有良好的精神。你要创业你要做任何事情呢，才有那种体力跟精神。业无变呢，这个业我们可以说事业学业或者说你的工作。那么我们晓得有很多人心如果不定，工作呢三两个月他就很想再换一个工作，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学习任何的才艺或者说我们求学的过程呢，我们也要专注，一门深入呢，我们这一生呢才有成就。如果没有定心，不能一门深入，那么可以说将来呢一事无成。所以古人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这个法的意思呢，就是一切任何事情的成就呢，都是你要能忍耐下来。你没有这个忍的功夫，你就会经常变换。人无定呢，事业经常更换，父母当然也会为你操心。这个都是为人子女呢都应该要避免的。我们看到冬则温，夏则静，一直到居有常业无变呢，也告诉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如何这个来孝养父母。从冬温夏静晨昏定省，他已经逐渐呢告诉你长大之后呢，你的方向应该要如何的这个孝敬父母。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呢，也应该要懂得自己如何来这个生活方面呢，事业方面呢，都应该懂得如何来自己安排规划，以免让父母操心。能做到这样呢，才算是真正的一位孝子。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讲到第三条，下一堂我们从第四条开始 为大家讲解。谢谢。